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水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成、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959资讯快报。 6月5日，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用心体会总书记对河北的一片深情，扑下身子扎扎实实推动工作落实，干出个样子来给全省人民看看，绝不辜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期望。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省政协主席傅志芳，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和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参加会议。6月5日，保定市委召开11届11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省2016年度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约谈会议和考核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全省迎接党的19大宣传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全省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第4次会议纪律审查和2个专项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保定市贯彻落实意见，研究讨论中共保定市委党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安排部署保定市有关重点工作。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难为你。

心，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爱是我唯一的秘密，让人心碎却又着迷，无论是用什么言语，只会 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 爱上他们的吟唱， 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 有时候无趣啊，是因为少了一些仪式感。每天清晨为办公桌换上一束鲜花，一个人好好享受周末暖阳里的下午茶，每周抽一天时间为自己做一顿饭，将洗好的衣服床单晒在阳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换上一种新的香氛味道。就像村上说的，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变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北疆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北疆湖畔。 关于错过啊，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得已放弃你，只有爱得不够，愿意擦肩而过罢了。而我们并不需要一个不够爱我们的人，拿着也只会是积累。看透了这个事实，就没有什么好惋惜的了。错过了，我们就放手；留下的，就好好对待。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

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是你变了吗？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前不久我在机场候机的时候看到的一对学生情侣啊，他们俩闹矛盾了。这个男生呢，特别特别的深情款款，而且很温柔哈。他对女朋友说：“好吗？有几件事情我处理的不对，那么我给你道五个歉，你道一个歉好不好？”那女孩呢，就似笑非笑的点点头。这个男孩子啊，就如释重负啊。我觉得这个女生呢，以后未来是肯定会幸福的。她不知道现在很多男人已经不会修理东西了，东西坏了只会换新的，修好的才更加有感情。 天一亮的机场，含着冰的眼眶，日光太温暖，一碰融化

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生命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生命里， 这是潘美辰演唱的《我会用心爱着你》。我个人认为在一段感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啊，如果你是处于一个暗恋的位置的话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无私，一切它发生的事情你都会去关注，爱屋及乌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一件比较伤感又甜蜜的事情啊。他喜欢的，他爱看的，他爱吃的啊，你都会去留意啊。可是在你们真的在一起以后呢，你就会变本加厉的需要偿还了啊，希望他也一样的对你，甚至几倍的来报答你，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一种矛盾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郑钧演唱的《私奔》，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而且非常的理想化，虽然我们不一定有私奔的那种勇敢，可是我们可以在歌词当中过一过老瘾。 把青春